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那么亮，却那么冰。

独自在街头漫步。

许是最后的燃烧、哦、候鸟能自由飞得高、哦、也许是流浪的符号，可是谁又知道你我曾有过煎熬，把客套骄傲。其实我想要一场美梦睡不着，一种心脏的狂跳，瓦解界限不被撂倒，奔跑依靠。我心中最想要看你看过的浪潮，陪你放肆的年少，